冲破了底线，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，任由心痛在蔓延，怎么勇敢去跨越，跨越怕感情出了界，就是难安定的感觉，怕真心出了界， 说你才明白 我已经走不开， 幸福的门会离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， 不管你更深爱，哪怕我认识

随身带动。

求明天。如果还有明天，你想这样装满你的脸。如果没有明天，要怎么说

心里只有我。

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生命中有太多苦。 是指尖像浪花开在我心间，勾丝雨柔若金白如玉，手生根半双眼睛眼间情款款、浪花之指心间，勾丝雨柔若金白如玉，手生根半双眼睛眼间情款款，浪花只在一指君和千百遍，蓦然回首来时路灯火阑珊， thank you.